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已经书写121个商品交易市场，70%以上原来位于城六区。 市发改委详解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百姓生活所需农贸市场不会疏解，但要提升改造。 京津冀手机漫游费下月取消。 昨晚全市普降大雨，城区主要交通点段8处积水。 本市启动中医健康乡村社区试点，将为100万居民进行长期中医健康干预管理。 本市全面梳理井盖信息，道路实景地图正在绘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拥抱京津冀，共谋新发展。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全市共书写了121个商品交易市场，合计减少营业面积115.1万平方米，其中城六区书写市场共87个。据介绍，在2014年以来书写的121个商品交易市场中，规模小、效益差、聚人流且不易管理等特点的1元以下市场有110个，成为被疏解的主要对象。而一些极度不符合首都功能的市场，如西直和石材市场等，即使已经形成规模，也仍然被坚决疏解。调查显示，通过疏解，尤其是对商品批发市场的腾退，北京商品交易市场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市场结构渐趋优化，对缓解城市环境交通的压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谁将搬出北京？怎么搬？瘦身之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的？市民生活又有哪些改变？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卢燕昨天在参加本台市民对话一把手栏目时作出回应，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玉的报道。 市发改委主任卢燕表示，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就是招和聚的过程，但发展到今天也造成了一系列大城市病。京津冀协同发展将给北京一把新的尺子衡量城市的发展。 目前呢，全市71%的产业活动单位和71.8%的从业人员都集中在中心城区。随着工人越来越多，人口、交通、资源、环境都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需要寻找一种新常态，通过疏解工人模发展。 那么哪些行业在疏解的范畴呢？卢燕说，归纳起来包括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批发基地、部分医疗教育服务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这四类。而排在首位的一般性制造业疏解中，卢燕强调，北京绝不会甩包袱。 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的有污染的环境，北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就地淘汰。再就是心脏和胸膛的关系，心脏能把什么样的污染转移到胸膛呢？那是不可能的。有污染耗能大的、不适合在这个区域发展的，来北京坚决的淘汰。 在疏解区域性批发市场中，有市民担心家门口的农贸市场也会消失，从而造成生活成本的增加。对此，卢燕表示，新发地等农贸市场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加强管理、就地升级。 新发地和动物园的市场还有区别。衣服我们可以一个月买一回，但是这菜每天都要买。农贸市场是我们市民日常生活的必备的环节，不是搬走的问题，而是加强管理，逐步升级，能让他有一个为市民朋友更好服务的空间和机会。 据北京日报报道，京津冀手机漫游费将于8月1号取消。记者昨天从运营商处得到证实，为配合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应工信部要求，三大电信运营商从8月1号起将取消京津冀手机漫游费。电信运营商降低资费不仅包括漫游费，还有当月套餐不清零的措施。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按照季度清零，这将是电信运营商下一步实施降低资费的方案。 目前这些方案已经提交工信部。 据北京日报报道，日前北京市卫计委与河北省卫计委、唐山市人民政府、曹妃甸区人民政府四方共同签订卫生事业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北京近期将推选两家市属医院分别支援曹妃甸的两家医院，经过三到五年时间，使其成为区域医疗中心。根据协议，曹妃甸区将为首都医疗资源部署调整预留用地，并提供配套设施。北京市卫计委还将鼓励两地医疗机构间建立医疗联盟，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就近解决当地居民的医疗问题。目前北京已经有50家左右大医院与河北省的60多家三级医院开展了多种形式合作。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将为百万居民进行长达3到5年的中医健康干预管理。作为2015年北京市政府折次工程，北京市中医管理局2015至2020年重要工作项目，今年本市启动了北京中医健康乡村社区试点建设项目，共遴选430位专家和258名中医骨干人才，下沉到基层，为45个乡村、56个社区的百万居民开展长达3到5年的中医健康干预管理，重点实施疾病一级预防监测、传统区域居民健康监测、65岁以上老人健康监测和0至3岁儿童健康监测等，最终形成中医药防治基层流行病、防治基层慢性病套路，指导基层医疗机构用中医药预防和治疗慢性病。 据北京日报报道，到2017年年底，本市三级医院将逐步实现诊室内记账、诊间结算、手机等移动设备支付，以减少患者排队次数，缩短患者挂号、缴费、取药等排队的时间。昨天市卫计委公布落实国家卫计委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本市三级医院每年都有不同的改善任务，其中包括三级医院逐步增加用于预约的门诊号源，推进分级诊疗，支持双向转诊；二级以上医院为基层医疗机构预留足够的号源用于转诊。 从昨天下午5点到今天凌晨，本市经历了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12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3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降雨过程中，城区主要交通点段出现8处积水，但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截至目前，本轮降雨已经给北京带来26.2毫米降水，降雨最集中的时段为昨天晚上8点到11点半。房山区河北镇在昨天晚上9点到10点，一个小时就降下了94.7毫米雨，为本轮降雨的最大雨强。降雨过程中，密云、丰台、朝阳、平谷等区县先后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区也发布了入汛以来第二个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城区8处重要交通点段积滞水，包括来广营地区、金泰桥、六里桥西侧辅路、科峰桥下等。由于丰草河河水满溢，丰台区丰裕铁路桥下积水一度深达1.5米，导致一辆6、7、8路公交车因为积水熄火，所幸及时采取断路措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损失。根据专家介绍，随着我国主雨带北移，华北地区已经进入主雨带控制区。根据前段时间经验，主雨带所到之处，各地频繁出现看海的情景，雨带破坏力比较大。目前副热带高压正迅速北上，未来3天北京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市民出行应注意防范。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废政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是延安抗日捐赠大学的校歌，这昂扬的旋律到今天已经有78年的历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10万学子在这首歌的感召之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汇聚到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破碎的山河，存亡的时刻，有些人选择沉默，有些人选择离开，但更多的人，更多的青年，担负起了重整山河的重任。请听交通广播记者张楠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中国工农红军转战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延安成为了吸引中国青年的圣地。从事多年延安抗大历史研究工作的延安市文物局副局长苏亚林介绍说， 当时的历史照片上，你看就是从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的这个就是爱国学生一波接着一波。由于那个像夏天的时候不是特别热嘛，没得遮挡，就把那个随身带的报纸呢叠成那个帽子，又叠成船形帽，叠成就是各种样子，整个呢就形形色色，非常的生动。 没有华服霓裳，没有珍馐美味，没有宽敞明亮的住房，读书没有固定的课堂，学习没有课本文具。当时中国的年轻一代为什么坚定地来到延安？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玉道出了各种缘由。 我们这块地盘也只有那么一二三个县的范围那么大，但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新中国的雏形。我们各项政策在这实验，各种人才在这培养，边区放大，将来就是一个新中国。 不曾经历过那段沧桑岁月，也许根本无法体会那火样的年代。到如今，也许我们只能从回忆的只言片语中找寻久违的激情和澎湃。年轻生命燃烧的青春，不仅给旧日的中国带来了胜利的希望，同样也感染了他们的长辈。这其中就有当时中华民国的高级将领卫立煌。苏亚林介绍说， 卫立煌将军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来抗大之前呢，就说是他也没想的怎么样，因为当时安排他也有一个讲话，因为他是我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所以当时给他安排了一个讲话，写了一个讲稿。但到了抗大之后，他没有想到就说是延安的抗大呢，就说是生活这样的艰苦，但是呢学员宿舍呢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然后呢就是所有的学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呢就说是积极向上，激情飞扬。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卫立煌当时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惊讶，非常受感染，非常受感染。然后呢等到他上台讲话的时候，抗大的学生都坐在下边，他一上去呢他就喊口号，就拥护那个国共合作，拥护这个抗日，拥护抗日的那个就是卫将军。当时那口号一波一波，卫立煌呢就一激动呢，他就完全就把讲稿撇开了，就自己就是发表了一通就是这种那个讲话，没有看讲稿，完全没有看讲稿。 卫立煌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收复一切失地。 延安之行其实促成了卫立煌思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呢，抗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焰，炽热的温度创造着令人感叹的奇迹，感染着亿万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艰辛却辉煌的历史中，走出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许多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或著名将领。延安精神托起新中国。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由京津冀三地文联共同策划的《到人民中去采风创作成果展》27号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展出三地艺术家前往河北境内的抗战老区采风之后创作的240多幅书法、绘画和摄影作品。今天新闻广播记者左天直的报道。 云横千丈，易水悲歌怀壮士，气贯长虹，苍松吟啸送高峰。 这副对联是北京艺术家高宝玉在河北易县狼牙山采风时创作的。他告诉记者，虽然之前去过多次，但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沿途确实有感而发，实地的考察以后，我创造了八首绝句，还有一批对联，全部用书法的形式写了出来，弘扬吟墨精神。 今年五月，京津冀三地的艺术家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采风，并前往当地乡村学校和军营开展慰问和文艺支教。北京文联文艺创作和维权部主任白宏远介绍说， 去的是河北的白洋淀、狼牙山、冉庄、南宫抗大遗址，主要是带着120多名艺术家采风，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相互交流、相互促进。 整个调是有红调为主，又代表的是人们永远要纪念他。 展览现场还有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讲解，吸引了许多大学生驻足欣赏。对外经贸大学学生徐佳告诉记者， 他因为都是一个系列，都集中的体现的是老区的风貌，或者是反映当年的那段历史，对我以前的一个对当时的一些状况的一些想象有一个很大的补充。 据北京日报报道，继上周五通报3家市属国企巡视反馈情况后，北京纪检监察网昨天又通报了对怀柔区北京建工集团和北京公交集团的巡视反馈情况。意见指出，怀柔区存在干部年龄造假，案件查办出现跑风漏气问题，北京建工集团也有领导吃里扒外换取个人好处，亲属朋友参与材料供应或工程分包谋取利益，北京公交集团存在大型基建擅自变更招标方式及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至此，本市今年首轮巡视情况全都反馈，相关问题已经按照规定移交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据北京晚报报道，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老龄国情调查将于8月1号到31号进行，调查涉及22万样本量，将采取入户访谈和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其中北京市共涉及7个区县，包括朝阳、东城、西城、房山、丰台、海淀和顺义，每个区县抽取480位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老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和宜居环境状况等多个方面，是对老年人生活状况和养老需求的全面摸底。调查员入户时将佩戴统一标志。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市正在对分布各处的井盖进行一一梳理，目前已经摸清9万多个井盖。根据计划，今年年底本市城六区井盖信息就能基本采集完。未来遇到井盖和管线病害故障时，只需要按照 GPS 定位找到井盖的身份证号，便能够清楚地获悉这个井盖是什么材质、归谁管、井下都包括哪些管线。与此同时，覆盖本市12000公里道路的实景地图也将绘制完成，涵盖了像京藏、京开这样的高速公路或联络线、二环路、三环路这样的中心城区公路和郊区国道等县级以上道路。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在道路建设运营中提供协助之外，市民未来也有可能使用上这种实景地图进行实景导航。 新闻广播消息，随着上周地铁10号线实施新编列车运行图，昨天开始10号线首末班车时间做出相应调整，首班车外环方向发车时间为8沟站4:49，承寿4站5:27，内环方向发车时间为车道沟站4:47，宋家庄站5:35。末班车方面，外环方向发车时间为车道沟站22:41，内环方向8沟站始发跑全程的末班列车是22:31，8沟站始发终点承寿4站的列车是22:55，请乘客注意首末班车时间安排出行。 车里装着伪基站，每晚穿梭于各大宾馆、酒店门外停车场，向手机用户发送招嫖短信。海淀公安分局曙光派出所近日侦破了这起案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今年5月，曙光派出所连续接到多位市民报案，称他们的手机隔三差五的在晚上10点以后都会接到招嫖短信。 提供小姐啊，提供空姐啊，提供大学生啊什么的，提供上门服务啊，就说的特别淫秽的。 民警初步调查认定手机信号是从一辆车里发出的， 把那个伪基站搁到车上，不停的发送那个短信，基本上都在10点到11点以后，短的话呢10分20分钟，长的话呢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通过调取酒店停车场监控录像，民警发现一辆精辟牌照的本田车在2个多月里先后20多次在晚上10点多钟进入停车场，车的牌子还有问题， 应该是松花江的车，现在呢是一个本田车。 经过技术部门鉴定，这辆本田车就是嫌疑人作案用的车辆。当他再次来到停车场时，被民警抓获。 从他车里呢起获了笔记本电脑、电源转换器、伪基站，还有那个天线。 据嫌疑人交代，他发送招嫖短信是受雇于人。 我后边东西我不动，就是电脑开机关机。 你还修改短信吗？ 一般修改不是我修改，都是人家修改好我。 你不是也修改过吗？ 我就没事干，试一试。 每晚发够5万条信息就可以得到300元。 我们那天抓的时候显示已经发了7万多条了。他那个基站呢发送信号以后呢，基本是在150米、200米之内，只要你是移动的电话，他都能把它插到里面去。 民警就这起案件做出了2点提示。 就咱们住店的朋友啊，就不要去信那些短信什么的，洁身自爱，别干这些违法的事。你要真要招嫖的话，容易上当受骗，因为这个我们也接到过。然后女的上去了，刚进门这边就来一帮子人进来了，一下讹好几万块钱。 目前警方抓捕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21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根据环保部昨天的通报，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好转，首要污染物仍然是 PM2.5。 此外，上半年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衡水、邯郸等6个位于京津冀地区的城市位列其中。 通州供水紧张的情况近日备受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市水务局已经与河北省水利厅初步确定，通州供水将与河北北三县进行统筹，下一步由双方涉及单位进行深度对接，尽早提出具体方案。同时将会建立京津冀流域防洪、水资源、水环境协同监测预警和应急机制。 本市已经制定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改造工程计划表，计划从2015年到2017年投资约57亿元，对16个区县范围内约406个小区进行电力设施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用电容量，将惠及22万户居民。 严志国是北京市航空邮政公司的退休干部，他的妻子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高位截瘫，他不离不弃，一直照料38年，谱写了一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今天早上8点钟播出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将播出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北京候选人严志国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刘佳佳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撑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朝阳区治理一楼底商拆墙打洞要试点也要推广；热线回声，大雨冲掉18副车牌，交警协助找到失主。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日，朝阳路临街36户拆墙打洞的底商被清理整治。家住朝阳区潘家园华威北里的李先生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小区临街的住宅楼一层也几乎都变成了商铺，非常影响居民生活，希望也能得到治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从潘家园地铁站的 A 口出来，沿着潘家园路向西行50米左右，就可以看到临街居民楼的一层各色商铺正在开门营业。这些店铺虽然离路边大概还有6-7米的距离，而且中间还隔着绿化带和铁栅栏，但是每隔2-3家，门前的栅栏都被开了一个口。李先生就颇为无奈地说：“ 你看看，你看那栏杆都弄得好了，你看那又打开了， 影响居住环境乱。”这是采访过程当中不少居民的反馈。记者也来到一家餐馆，临街的一面放着桌椅板凳，而背面单元楼的入口处则改成了厨房，油烟的管子伸出窗外，墙上被熏成了黑色。当记者询问店主是否知道今年朝阳区要整治居民楼一层开店的情况时，老板娘表示：“ 干嘛要整治啊？又没什么事。” 记者后来电话询问朝阳区社会办这次整治是否是全区行为时，工作人员答复说：“ 不管哪个地方都应该在。” 你说整个朝阳区都在是吗？ 对。 居民楼一层的业主在自家房子上拆墙打洞的背后有不小的利益驱动。 像您这样一个小的这个店面的话，一个月租金大概得有多少钱？ 一个月租金6000块钱。 目前北京地区住宅楼一层变商铺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尤其是老旧小区，如果拆掉的墙体涉及房屋承重结构，还将威胁到整个建筑的安全。资深物业律师包华介绍说，此前法院已经有过相关的判例。 这种居民楼一层法律上有禁止吗？不能够用作商铺的这种行为？ 从法律上来说呢，并没有把住宅用于商业做禁止性要求，但是它是附条件的要求。我们国家的物权法07年颁布的时候，是针对于我们叫住宅商，要求由相关利害关系人要同意。目前的操作，如果是在同一栋楼或者在同一个小区的业主，基本上都能认定为是利害关系人。北京市也有这样的判例， 已经有这样的判例了。 有，这就在朝阳区就有。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上周报道，家住昌平区的翟先生在大雨中捡到18副车牌，不知道该怎样交还失主。热线编辑当时帮他联系到沙河交通队。时隔几天，热线编辑再次联系到翟先生，他说车牌已经交给了交通队。 沙河交通支队，就是我联系他们之后，然后就是他们来过来把牌拿走了。都有一个人曾经给我打过电话，说谢谢您捡到我这牌子，也是挺感谢的。 那您那个自己的那个牌子找着了吗？ 没，我已经补办完了，已经那个挂上了。 沙河交通队办公室主任张旭说，18位车主已经全都联系上，有7位已经取回了自己的号牌，无人认领的号牌将会集中销毁。 我们这都是通过在公安网留的联系方式，然后咱们跟车主取得联系。有11面牌子还留在我们这儿，领走了7面。然后有的人呢就已经上车管所去挂失了，然后补办了。 像这些没有领走的车牌，最后咱们会做一个怎么处理呢？ 我们都是定期就销毁了，把号牌剪了就销毁了。 张旭建议，如果号牌丢失，车主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 可以先跟管界的交警部门执法站取得联系啊，这是一，询问有没有这个车牌被捡到，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及时的到车管所挂失补领牌照。 张旭提醒各位车主，在给汽车上号牌时，最好使用4颗号牌扣加固号牌。 如果是自行到这个车管所去安排的，前后号牌是各有2个那个号牌扣。然后呢，我建议呢，车主可以这个号牌扣1块钱一包，可以到车管所就可以直接就可以买。建议车主安4个号牌扣，然后对车辆号牌进行加固，因为它这个水它是有这个压力的。正常的话，咱们是取不下来咱们这车牌子的，只有从牌子的背面，然后用这种水冲击它，才会造成那个号牌扣的脱落。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